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其实同阿博士做节目好开心嘅，因为咧我哋第一唔系怀旧，即系呢个叫温故知新。个社会不断喺度进步，或者有某啲地方根本就冇进步，系咪？咁我哋讲翻嗰阵时嗰啲人与事咧，当然我自己就我人咧，你叫我成日闹人咧，咁我都系因为讲嗰件事我先去闹人嘅啫。但我私下对朋友咧，即系你可以真系问啊，即系。我哋係冇人話啊！屌鬱敏又啊揾笨柒啦，鬱敏又乜冇？ 嗱呢樣要補充啦，呢樣補充啦，因為補充係點樣咧？呢類人喺世社會最多嘅喎，叫半邪正。 半邪正咪好咯？我有個花名叫黃老邪啊， 咁咪半邪正咯？ 真係 邪撚曬你會成功喎。正撚晒會成功喎、啊、你話半邪正呢大撚鑊啦。 咁我好似我而家咁啦。 唔撚知你幾多點鐘邪呀、啊、又唔撚知你幾多點鐘正呀、啊。 屌你又扯啲意又抽我水。 喂事實係喎、 啊。嗱我又真係。 唔係嗱呢個咪叫抽水呢、這個嗱你最簡單呢呢啲節目係難得邊度呢。 我又唔會教壞人。 咪哥仔你咪教壞人哋係學撚壞唔係你教。唔撚使你教。 屌你 好啦最撚重要係撚樣嘢呢屌呢啲咪我話大佬係林鄭月娥喺個電視講啊大佬。讲黄玉敏，有咩干炸图纸图书？而家瞓街系呢咁嘅，搞出嚟屌你老味， 咁都得。 咪林郑讲啊，大佬， 冇所谓，冇所谓，冇所谓。 嗱，我哋有样好处系咩咧？有咩好处咧？你唔使应酬我，我又唔使应酬你噶嘛。咁呢个节目咪过瘾咯。此其一，此其二咧就话再深奥啲咧。 唔系，我系希望可以讲下那些年，跟住就即系对而家啲人有啲启发。咁解啫，即系 呢个好深奥嘅社会教育嚟噶，大佬。 博士咧就系一个江湖字典嚟嘅，系咪？我只喺度插科打诨嘅啫，不过可以间唔中就啊冒犯下你，报下博下嘴。 唔系冒犯，唔系冒犯，唔系冒犯，绝对唔系冒犯。呢个咧系最有意思嘅。佢点解咧？因为咧，我哋行出去中环，我哋唔捻叫人噶，好捻多熟都，因为我哋个行规咧，人哋唔叫你，你唔好叫。因为以前我哋大老头、大老板都系个街见捻到唔敢叫，因为点解咧？唔想俾人知道我同佢系咁捻熟噶嘛，所以我哋通常唔叫人嘅。好啦，另外有一个咧就比较深奥啲啦。你乜捻嘢有钱，乜捻嘢首富，识你把捻啊？唔捻关我事咁有钱大佬，你做大官关我捻事啊？你又唔捻使识我，我唔捻使识你，咁咪走得噶啦。嗱，呢啲咧又系屬於半邪正嘅作風嚟嘅， 即係你， 所以好難撈起噶嘛，我哋。 你點會難啊？屌你而家你，你而家喺度普度眾生噶嘛？ 哦，冇。呢啲人咧係好難撈起嘅，我哋都係呢一類，係咪啊？ 唔係撈起嘅定義係咩先？喂，你做人喂，家庭和睦係嘛？朋友即係傾得埋嘅都有幾個。咁你又唔受衣食？ 你而家 咁 OK 咯？你喺、這个做人求咩？ 你喺个而家你咪以前我哋呢套咧就咁样谂嘅。一回归后咧，如果你冇人大政协做啊，冇荷兰水过去攀啊，唔捻行上做上市社会上市公司主席啊，咁咪当你捞唔起咯。 OK， 咁得。 嗰个标准系咁样，因为而家 呢个系所谓客观嘅标准啫。咁你自己都有自己嘅标准噶嘛，啱唔啱啊？ 但系即系而家社会风气去引到咁啊嘛。 呢个所谓大镬啦。 所以我哋咪捞唔起就咁解啦。 即系你做人咧，成日喂我哋啲长辈话要你知足啊，屌点知足啊？知足就唔系资本主义社会。 点解我哋捞冇呢？回归后冇捻咗呢样嘢，一点解我同你唔做拿破仑？唔去学做拿破仑啦，拿破仑咁样企噶，暗捻住个良心企喺度，屌你老母，点做啫？系咪啊？但我哋又唔会羡慕人嘅，但咧我哋都要直斥其非啊！所以呢个节目咧， 其实好简单啫嘛。你睇到博士讲嘢，佢即系都冇乜隐瞒嘅，你知道，佢就 根本就 佢根本都唔会怕得罪人，系咪？即系所以我哋两个有时啱， 诶，我有条件得罪人嘛， 我得罪得起博士你。 事实噶，摆张相出嚟。 咩相啊？ 唔系我呢个竹仔嘅相啊。 有咩？ 有我摆咗个打出相。 哦，真系有喎、啊。 有打出相。 咪呢个就系嗰、那个。 呢、這个唔系香港噶啦， 呢、這个唔系香港噶、這個，但系香港康乐街嗰个冇、啊。 而家台湾都有，乌兰街冇留低咯。台湾。 嗱點出出？冚家產搞到港紙13買一隻啊！真係大領鑊啊！而家 呢啲相係邊度噶？ 有啲大陸嘅，而家台灣最流行。 香港都係咁上下嘅啫， 係啊，係上下，喺樓上㗎。 喺康樂街都咁上下啫嘛。 喺樓上檔㗎，幾層高冧落嚟㗎，嗰啲舊唐樓啊。 嗱，嗰就料出啦， 料啦。 你話老鼠數就嗰支啦，料出啦。嗱，我話俾你聽啊，嗱，呢啲賭博咧，好多人係未見過啦。 好撚大個賭㗎。 我咧就真係啊，我嗰陣時咧冇嘢，即係。冇乜細藝咧，我就撲喺度烏低，屌你個僆仔，就喺度做旁邊學，你明唔明啊？ 喂，話時話喎，你識唔識揀卒啊？ 我唔識噶，嗱揀卒揀卒啦，嗱頭先我哋又講料卒，而家又多咗一個名詞，叫揀卒啦。 卒 係咪好多人就唔明咩叫揀卒？你即唔係你明咩叫揀卒？但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是、由打卒而嚟嘅。你點樣揀一隻打得嘅卒？ 以前你喺江湖上撈嘢，話要揀卒，即 係 揀兵啊嘛。 唔係而家都係叫揀卒㗎。而家你話誒？你揾个叻人帮下手，嗱，咪都系叫拣出噶。喂，你选举啊，咁你都系拣出噶，系咪？都系用拣出噶，就系拣呢啲咁嘅即系打得嘅色术。 但佢最重要都要先养好嘅，养嗰个好复杂， 养嗰、那个专人养嘅、那个， 要专人养噶，要食光瑶柱啊！屌你，有乜为啲出出食光瑶柱啊？ 喂，嗰啲老话讲， 等佢啲牙力， 所以有时咧，即系天生万物咧。佢梗係有個理由，即係佢有個生存在嘅價值。喂，昆蟲嚟嘅啫嘛，佢係 可以咁靚值錢。 佢屌你，即 係咁靚高貴。 你買個人都可能唔使十幾萬，都係有啲地方。屌你，買個人你都可能唔使十幾萬。屌你，買隻卒要十幾萬。 你勾佢老婆，未必斬你。你勾佢老婆，我屌你，有冇你踩死一卒啊？即會斬你死人，大佬。屌你，咁你咪幾多難搞啊？好啦，咁你講出 好有趣啊！我覺得 你諗下嗰個人嘅行為心理學。嗰、那个角角咧，哇！呢、這个敖豪啊，嗰、那个叫嗰个啊，古董啊，一行出嚟拎住再缩缩嗰个盒啊，已经知你乜嘢江湖地位咩身份，系咪贵族皇室啊？ 即系等于近时嗰啲二世祖攞 系啦， 攞住副雀笼一样， 系咪？ 攞住副雀笼一样， 个个笼啊！ 康乐街咪咯，嗰阵时早期嘅你谂攞住副雀笼， 贵咯，贵咯，啲雀笼贵咯。 有一句成语叫玩物丧志， 我啲雀笼真系贵。 屌你，玩物丧志就系咁啦。 嗰个角角笼一拎出， 嗰啲真系要屋企有啲环境先得啦。 唔止系环境， 屌你冇你普通人， 你普通人玩得噶，所以 啫， 所以佢一个好奢侈嘅玩意嚟嘅，系个赌嘅赌嗰个筹码咧系好捻大嘅。真係賭等到你傾家蕩產 嘅，所以我哋呢集嘅題目就一定係呢兩個字啊，鬥卒， 屌你啦， 鬥卒，屌你真 係，所以呢個 有揀卒，有料卒，呢個叫鬥卒， 呢個係賭嘅一種嚟噶嘛，賭博一種嚟。 所以呢個真係那些年啦， 有賭馬、鬥狗，有香港仲有鬥狗 馬，賭馬上次賭，屌你啦，嗰啲日本時代跑木馬都試過。 咁你仲有香港咧，好流行鬥狗嘅喎。斗狗好捻犀利噶，注码又好捻大噶。阿邓光明最叻啦，搞嗰、那个 佢好多好多狗啊！佢 阿慧敏就真系搞斗狗嗰阵时，所以而家你话喺旺角咧就系好 好多故事。 故事， 我哋迟啲整一个系列咧，就讲嗰啲色情事业嘅，即系嗰个即系几十年前嗰个色情事业啊嘅嗰个发展啊吓，咁啊都好有趣嘅。 喂，我发迹啊，就喺旺角俾条女刺激捞起嘅，知唔知啊？ 喂，呢个留翻下一集讲好嘅。 今日 我 哋讲嘢呢个， 屌你点讲？因为我哋卖个关子先啦，即系博士之所以发迹，就喺旺角俾条女刺激到 嘅，真系。 嗱，呢个就即系留翻下一集，即系博士，即系谂清楚你先好讲。OK， 屌你咧，而家唔好讲住，即系卖个关子先，唔系而家游天马行空讲到武雷公咁远。 睇下， 喂，咁你有冇打过斗过出先？你自己？ 我就有赌， 有赌，即系买晒饼， 买晒饼。咁啊！屌你啦，乜鸠都唔识嘅。总之人哋话呢只点喎，乜买？ 即系等于我哋旧时喺波楼买晒啤一样。 系啊， 要睇啲波王喺度打波，我哋买晒啤一样。 但波王嗰啲又抌鸡啊！ 抌鸡就梗噶啦，大佬你都系要睇你自己醒唔醒目咁啊！抌鸡咪咁 重。为咗有 而家你一赌就有抌鸡噶啦。 而家你最耐就喺宝庆波楼啦，宝庆波楼嗰时候就阿洪金宝啊、成龙啊、李家鼎嗰啲行埋踎喺度噶嘛，踎啊踎喺宝庆波楼。 家鼎哥咧就老过佢哋，你话三毛啊同埋啊 成龍咧嗰啲仲要行山啲噶啦， 同阿唐佳啊嗰啲啊一齊成堆都踎喺 七廿幾噶啦，你知咩啊？ 七廿幾啊，你家 七廿幾噶啦，頂爺嗰啲七廿幾啦，過七十啦。 佢哋啊，成日踎喺波樓。 咁你成龍嗰啲啱啱六十出頭啫嘛，大佬，你呢個細過我哋噶嘛？ 成龍佢哋又唔同，佢七小福就當年咧，佢哋有每年啊正月頭。就是由阿伊尖元帶住個七條僆仔咧，就去我契 大哥就係邊個拜年嘅，應該三毛係大哥嘛。 佢每年咧都要嚟我哋平山我契爺屋企拜年嘅，香港平啊。因為佢點解會拜年咧？原來佢以前阿伊尖元佢哋留北方落嚟香港咧，人生路不熟嘛。 香漢平個公子嗰陣時， 香卓基咯。 香卓基過咗身啦。 過身咁佢俾人整蠱嗰啲家私啲，咪擺咗我喺九龍塘我隔人街嗰度擺成兩個月咯。 嗱咁啊，今次咧就講鬥卒啊，呢個都好有趣嘅，所以今次就題目就叫鬥卒。 好多學問，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下鬥卒術嗰個，哇！真係長篇大論啦。是在唐朝以前的 開始。我真的印象很深刻。我真的我僆仔的時候呢即在康樂街呢我成日有去在那裡湊二樓呢看到就真的學識很多東 西。好撚大的我倒置。 所以我們那時候相對來說呢就比我們同年紀的人之所以成熟呢就因為我們在街上大。 喔、哦、咁當然啦。學嘅嘢。 你就是因為在街上大譬如我九龍城那時候就在城寨。出面係咪？所以見親嗰啲人，你大真係 好多人情世故， 即係人情世故。所以你個人即係嗰個，即係譬如大家呢個十零歲、十一二歲，你會比同年齡嗰啲十一二歲咧成熟好多嘅。 城寨嗰陣時有冇識一個好朋誒啲長者叫黑鬼華？ 我聽過名啦，唔知我識阿梅探明。 哦，佢啊，我梅探明我知嗰個係另外阿華盛嗰啲大佬嚟。佢話黑鬼華咧就係幫雞叔咧打天下嘅。在城寨，所以佢入面城寨變咗咁。 呢張相我哋都係擺上去嘅。 我俾 張，我俾張相你睇啊！呢張相都可以擺上去嘅。呢張咧就係咧，你就可能會認到，就好多人就未必會認到啊。OK， 你咧就一定認到。 我記，我哋記性好啊嘛。 你係好嘢啊！你一定認到嘅，我覺得好多人都俾佢認唔到嘅。 啲人成日問我點冇記性咧？你學佛咪 嗱呢張相咧？ 一个郑帝祠、世鸡、郭子游， 呢、這个系郭子游， 系啦，郭子游 中间系世鸡，另外嗰个咧就告老夫，告东尼个老豆。呢张相咧就是告东尼 send 俾我嘅 ，OK， 最近 郭子游啊， 我嗰日同佢食饭，咁佢怼张，咁佢喺个手机攞呢张相，诶、哎，佢你帮我认呢几个人啦，我嗱你老豆我认到啦，系嘛，我中间嗰个认到啦，隔篱嗰个系郭子游。 郭子游佢好惨啊！佢老婆点咧追台湾？ 呢张相我哋都可以 追台湾歌星嗰个咩风啊？追嗰个咩风啊？嗰、那个 好型啊！你话呢几条友当然喺马圈啊， 叱咤风云咯、 啊，即系叱咤风云， 就差唔多。 這個、呢个咧就嗰日我同阿汤年食饭，咁我睇到嘅一个手机佢俾我睇啊，跟住我 send 过嚟咁，我可以摆我啲狗入铺。 世间好多钱咧，邪来正去。所以一个人机关算尽都冇意思嘅。我哋话斋仔大女大咁就安乐，但咧始终保持一句啦，出嚟捞世界做人咧，你真实咧就得噶啦，唔系叫你老实喎，真实。你搵人笨柒，急手搵笨柒咧，你话俾我拍档听。咪屌你大佬， 都系真实。 唔系你摆唔到企嘅大佬。譬如嗱，冇嘢 黄。搵笨柒咧已经系。 你冇啊，你黄永敏哥仔，你做大总，老友我搵你帮手。我冚住单 case 啲嘢讲唔捻清楚，你点帮我啊？呢、這个就是我哋自细喺警察部学嘅，咪做衰嘢咧，你都要同大佬讲，佢都同你拆噶嘛。屌你，乜你讲啲唔讲啲？一上咗 call， 哦扑街啦！屌你，火烧西环尾。 不过咧，好似我哋咁咧，即系譬如阿博士呢啲啦，即系虽然而家佢咁嘅年纪都唔系叫大啦，咁但系佢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做下。咁所以佢成日都會去幫下人啊，咁樣啊。 喂，我而家搞咗個天狗會啊，就起撚到旗啊，大佬，咁多人撐場，哇！ 屌你又捉我真係做特， 唔係咯？ 屌你， 點解仲可以掹到阿根哥仔嚟幫手？ 我哋都記得點打好在真係， 係咩？ 屌你廿年冇打，我哋記得點打。 咪你打得幾好啊 ？O K 嘅， 打得幾好、啊。 唔係你一定要約一次我哋。 好，我哋自己玩啦，我請食飯。 好，咁啊，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下集再見。呢一集咧叫鬥卒。 好啦好啦，大家以为节目完结，其实未完嘅。奉郭博士指示，请大家睇下以下两张相。如果有朋友有呢个景章，请联络 My Radio 或者郭博士。另外， 窝利士总警司最近翻咗嚟香港，如果有佢嘅旧同事或者朋友想同佢叙旧，亦都请你哋联络 My Radio 或者郭博士。多谢各位。